21。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在昨天的东京开幕，中国出征这一次奥运会的运动员一共是431人。在这个小时，我们就来分享历届奥运冠军推出的音乐作品。首先，这一首是由摘得过14项世界冠军体操王子李玲、李永波、谭晶共同带来这首新的金牌。 总想听到赛场上国歌响起， 幸福的泪水牵动了太多的回忆，像是自己为祖国赢得荣誉。 我们的金牌闪耀在骄傲的心里， 新的金牌国歌荣誉在这里，越过无人问津的了不起，越过惊天动地，为祖国甘愿做平凡的自己。新的金牌家的温暖在这里，无怨无悔为了五星红旗，我们要竭尽全力帮中国站起来，世界看见自己。惊天动地，为祖国甘愿做平凡的自己。新的金牌家的温暖在这里，无怨无悔为了五星红旗，我们要竭尽全力帮中国站起来，世界看见自己。越过惊天动地，为祖国甘愿做平凡的自己。新的金牌家的温暖在这里，无怨无悔为了五星红旗，我们要竭尽全力帮中国站起来，世界看见自己。 让我能飞得更遥远， 我知道，勇敢的飞鸟有一天会历经风雨煎熬，不去想结果好不好，激情在磨练中燃烧，我只要看到白色的羽毛在欢呼声中越飞越高，向天空飞翔，生命是一次怒放，用汗水凝聚的坚强换我一生的时光，想追高飞翔，一直到九天之上，敞开这自由的胸膛，世界任我闯荡，燃烧，我只要看到白色的羽毛在欢呼声中越飞越高，向胜利飞翔，失败也是种成长，紧握着真实的理想，永远都不躲藏，握着真实的理想，永远都不躲藏，向太阳飞翔，趁寂寞云彩退让，不看这群山如海浪，一起乘风破浪，勇敢的飞翔， 我喜欢唱歌是出了名的。刚才听到的便是庞龙专辑《摇》当中特别邀请到李永波对唱的这首《勇敢飞翔》。1988年，李永波在汉城奥运会羽毛球比赛项目当中获得了男双冠军。1993年，他执教带出了众多的奥运冠军，作为瞩目的就是已经退役的超级丹林丹。他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冠军。他曾经在《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二季当中用这首《别问》来纪念个人的职业生涯。 一个人要走多远，历经多少沧桑才会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在留下，一个人要想多久，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不再轻易掉眼泪，不再轻易说今生无悔无怨，用一生做誓言，为谁放弃一切，我不再是我，谁又是谁？ 别问我的伤，别问我的痛，别问我的心中是否在流血，别问我是否心碎，别问秋风故人醉不醉，别问我的苦，别问我的悲，别问我的流浪是否很疲惫，别问我是否还流泪，别问回忆旧梦对不对，也别问我会不会。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才留下，一个人要想多久，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不再轻易掉眼泪，不再轻易说其实不会不愿用一生做疲惫，为谁放弃一切，我不再是我，谁又是谁。别问我的伤，别问我的痛，别问我的心中是否在流血，别问我是否心已碎，别问秋风故人醉不醉，别问我的苦，别问我的悲，别问我的流浪是否很疲惫，别问我是否还留，别问回忆旧梦对不对，也别问我会不会，别问我是否还有泪，别问婚姻旧梦对不对，也别问我会不会。 是为什么理由 Just tell me the reason you feel 是你不可长久 And want you know I never want you say you kid baby 我知道这心思一定要久就像裂掉也不放手 I want you know I want you know And forever to be the wingman And you know what to do just to do And want you know 这是胡彦斌 Seven 联手两位运动名将刘翔和邹振轩共同演唱的 And Want You Know。 刘翔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夺冠，也被誉为是亚洲飞人，而邹振轩是中国著名男子三级跳远的运动员，是1981年美国国际田径赛获得冠军的得主，1981年第四届亚洲田径锦标赛当中获得冠军。接下来这一位作为奥运体操冠军，大家亲切地称他为选美人。他曾经转型做歌手，2008年他推出了一首励志向上的奥运加油单曲，我们就来听刘璇这首《出发》。

当天空阴雨绵绵，我总会想起那段时间，不知道多少个夜未眠，只因为你的出现。就算生活能再来一遍，就算世界再回到从前，我知道我的选择也不会改变，我的选择也不会改变。像花朵般美丽，却从来都不畏惧风雨，在我黑色的眼睛里，永远都会有你的身影，永远都会有你的身影。就算天空阴雨绵绵，我总会想起那段时间，不知道多少个夜未眠，只因为你的出现。就算生活能再来一遍，就算世界再回到从前，我知道我的选择也不会改变，我的选择也不会改变，我的选择永不改变。 上我的眼睛，要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Ave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是谁？ 要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不仅仅是眼睛里的你。 要知道我对你的感觉， 不仅仅是眼睛里的。 这是在跨界歌王上孙杨和宁静所演唱的《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作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的孙杨，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也获得了冠军。而下面这一位作为大家心目当中的跳水王子，在退役之后呢，也是转战了演艺圈。我们就来听田亮和他的妻子叶一茜对唱的这首《想你的笑》。 看着你微笑，幸福的记号，我明白你住在我的城堡。 你的笑是好，只要我靠在你身边，一切都美好。 感觉你心跳， 幸福的味道， 守护你是我此生的骄傲。 想你的笑让我怎么睡得着，是我一生不可替代的美好。 我都在， 我知道， 一点一滴都很重要。想你的笑让我怎么睡得着，笑像世界不可替代的美好。 牵你手， 紧你靠， 一天一天把你活成最美的。

2018年武大靖在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当中夺得冠军，是中国男子短道速滑奥运金牌的第一人。而在这个小时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为本届东京奥运会特别而唱的《坚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也预祝中国健儿在本届奥运会上再创佳绩，同时也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电台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下个小时我们继续中歌榜，稍后见。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预赛过，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惜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座。输及了怕输，看不出之后赢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电波。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时无留到了最后，坚守比最美好，阳光跟怒火还有我再度，谁率先出战永远未能预告。脊椎骨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断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时无留到了最后，坚守比最美好，阳光中拥抱还有我再度，谁率先冲线永远未能预告。低话如斜坡，也许比空荡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练成感，旧纪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但加高，比起这无时途，广州不过青岛，阳光中鼓舞。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

尽管世界天已黑，依依不舍流着泪，最后一刻是否还有机会？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南与北，漫长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千言万语一句来不及。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南与北，漫长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留恋间，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期待你。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 就在今年，中国榜引入到了踢馆歌的概念，跟我们的推荐新歌一起组成了上榜的双通道。刚刚两首歌曲就代表了本周两种方式上榜的最好成绩。之前听到的是上周推荐，本周以空降第三名成绩上榜，而刚刚这一首则是毛不易为电影《中国医生》所演唱的这首插曲《甘心替代你》，作为踢馆歌空降亚军上榜，成为本周的黑马歌。而在本期榜单 Top 3当中，两首歌曲也都是新鲜上榜，冠军曲则属于进榜五周成功登顶，这是由李健新专辑《无时无刻》当中这首《门》。有的歌是先有歌词，有的歌是先有曲。那这首歌呢，是从一个吉他的 riff 的创作动机开始，也可以听到在这首歌的编曲当中吉他占有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就来听这首李健的《门》。 我在寻找一个人，多年前离开家门，他相信世上有奇迹，他不信神、他走很远，冥冥之中是谁打开那一扇门，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他看到他迷惘，没有翅膀的人群 笑，是什么在燃烧，照亮了黑夜，它进入梦乡。传说像奇迹，神乎其神。传了很远，冥冥之中是谁关上那一扇门？他知道，他向往那些梦想。 许清醒着，这道路有点黑，你谁把我负责？我坐在你身后，烟熏着我的头发，我快要睡着了，你会不会冷呢？这样的小城市，我不会来几次。小城市的故事，黑夜里最相似。这样的小城市，我不会来几次。小城市的故事，黑夜里最相似。 随着九州榜零，李荣浩不遗憾的下榜。目前恒星歌方面属于四首上榜八个星期的歌曲，包括刚刚这样一首本周第26名，张强翻唱自曾轶可的《夜车》、《水木年华》、《感谢生活》，以及下面这一首上榜8周、最好成绩第4名、本周第25位，诺尔曼《再见黑鸟》专辑当中这样一首有着非常深邃情感表达的《鲸鱼之死》。这里是耿化为你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在下一时段我们将会继续从本期榜单出发来分享更多的榜上歌曲，我们稍后见。 我被冲上陌生的海洋，灵魂正一下另一端，我的心却无法着手过，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桦，继续来分享本期榜单的相关歌曲，也对明天的揭榜做一个小小的预热。那首先这一首已经上榜八周并列恒星歌最好成绩第13名，本周第28位，我们就来听马赛克乐队在5月份发表的这样一首复古 disco 单曲 Love Light。 也无非 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一幕终究皆平庸。再狂风的浪边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营造一万一归宿。 最近几年复古潮流真的是越来越火了，像野狼 disco、 大风吹、不甘用情等等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热歌，无一例外都有着强烈的复古风味。而作为中文流行歌坛炙手可热的创作歌手李荣浩，在他新专辑的开案单曲当中也呈现出了浓浓的复古港乐的味道，用到了经典港片的名字来命名，就是本周以第十名成绩上榜，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纵横四海》。我们再来关注到本周的推荐新歌，飞儿乐队的《锦绣梦》在上周首播作为一号推荐新歌，而在本周是以空降季军成绩上榜。在本周新专辑的又一首主打歌《爱在蔓延时》同样是作为新歌一号出现在了推荐行列，这也是主唱 Lydia 和吉他手阿庆的第一首对唱情歌，我们也期待在新一期榜单上会有抢眼的表现。 爱潮汹涌，情势着我淹没笑容，让心事重重， 瞬间快转的时空，多少恋人擦身过，谁召唤着我深藏的秘密别说。 爱的面孔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疑惑， 对的人遇见就能懂， 不只是传说，突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 爱的面孔， 爱的面孔 始终温柔， 始终温柔， 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

还是不太自然。真的可以到达彼岸，可是我离开港口，想要去远方漂流，你只是挥着手，不说一句送我走。 毛不易目前有三首歌曲在榜，分别是空降亚军的《甘心替代你》，第七名《青春》，以及第十六名《于是没有洗头》。如果不是城市傍晚本周离榜，那么毛不易将会有四首歌曲同时出现在我们榜单上。而随着这样一首《海上日记》作为二号推荐新歌出现，不知道在明天揭晓的一期全新榜单当中，毛不易会不会成为手握四首歌曲同时在榜的歌手呢？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是本周以第四名的成绩上榜，来自余文文为其主演电影《我没谈完的那场恋爱》所演唱的主题曲《离开我》。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明天的揭榜专题时段，新一期榜单的排名情况即将揭晓。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丢掉你留下的包裹，丢掉照片中的你我，我听自己想有或想做，写与你无关系的情歌。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获得终于比过去要洒脱。下落，不再皱眉为你难过，我会换个城市去生活。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